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虽然说呢是过六一哈，但是呢很多这个80后90后都已经明显超龄了哈，但是无所谓。那么在这一天呢，我们可能都会或多或少的，或者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来回顾一下我们的童年。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在情感文化范儿一起来跟各位聊的就是时光一去不复返，一起来分享那些关于童年的歌曲，一边来回忆我们的童年。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池塘边的榕树上，只落在深深叫的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白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男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一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年年糊糊的童年。为什么太阳从下到山的那一边，没有人能够告诉我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多少个日子里总是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就这么好奇，就这么幻想，这么孤单的童年。 其实来自李心洁版本的童年和张艾嘉还有罗大佑的原唱版呢相比少了一份童真，但是呢多了一份动感，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哈。相信呢很多朋友在学校里呢都学过这么一首歌曲，叫做让我们荡起双桨，很多人呢都是在音乐课上学的，不过呢也有一部分90后朋友呢是在语文课上学的。那么这首歌呢可是相当的有历史了哈，它呢诞生于1955年， 是影片《祖国的花朵》的主题曲。后来呢，在2002年的时候，歌曲被选进了北师大版的小学课本，成为了一篇课文。有很多歌手呢，都曾经演绎过这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但是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则是一个比较颠覆的版本，那是来自零点乐队的版本，一起尝尝看。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玉树红墙。 还记得那是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坚持一首孩子都会唱的歌，经过了这么多年岁月变迁，直到今天，我还依然怀念这首歌，它把我带回到那从前。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小船静静飘荡在水中，迎面吹 来自零点乐队的让我们荡起双桨，怎么样，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呢？有很多歌曲的创作灵感呢，都是来源于童年生活，比如说王铮演唱的我们都是好孩子，这首歌呢是2006年推出的一个怎么说呢，老作品了哈，真的是一转眼一轮的时间都过去了哈。当时呢他正在老家西安为母校看望老师时，他就看着很熟悉的校园风景，想起了童年的美好生活，于是呢得到灵感，没过多久就写下了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而且呢相当的清新，很有这样的民谣风格，一起来分享吧。 推开窗看天边白色的鸟，想起你薄微的笑，那是你在操场上奔跑，大声喊，我爱你，你知不知道？那时我们什么都不怕，看咖啡色夕阳又要落下，你说着伤害我们的 远的变遥远的啊，我们都是好孩子，最最可爱的孩子，在一起为幸福落泪啊，我们都是好孩子，异想天开的孩子，相信爱可以。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在情感文化范儿一起来跟各位聊的话题就是时光一去不复返，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些关于童年的歌曲，一边来回忆我们的童年。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小花花说，小时候快乐真的很简单，那时候呢没有手机电脑和游戏机，没有那么多高科技，什么刨沙子呀赛跑啊都觉得好有意思，放假了还和小伙伴一起学骑车学游泳，这些活动真的拉近了朋友间的距离。现在看着喜欢玩手机喜欢宅在家里看动画片的小侄女，觉得我们的那个时候还真是挺好呢。话说呢，在2010年的时候，歌手郝云推出了一张专辑，叫做《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专辑当中呢，有一首歌极具怀旧色彩，歌曲的名字叫做《回到那一天》。在这首歌当中呢，郝云把很多京味元素和民谣融合在了一起，描绘出了孩子们在胡同中玩耍的一个情景，而且呢，歌词也非常的简单朴实，成功的打动了很多听众。据说呢，当年他在宣传这张专辑的时候，有一次做直播节目，成功的唱哭了一个主持人。确实，我在看这个歌词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像是很有画面感，很像是一个这样的非常亲切而且又略遥远的这样一个动画短片一样。一下分享吧，回到那一天，来自郝云。 春天柳枝垂，凝成柳梢吹，我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只为了我那唯一的愿望，将来能有一支枪。那时候我总是起得那么早，总能看到鸟儿在舞蹈，我穿着洁白的上衣，红领巾在胸前飘，每天下午的五六点，姐姐又在叫我回家吃饭，我总是躲着不让她看见，她的声音越来越远。时光一晃就三十年，我们早已变了容颜，我想看一看我的小伙伴，我想回到那一天，那时的天是那么蓝，我的笑容那么灿烂，送别的歌声还在耳边，我想回到那一天。 Golden 的留言非常有意思，他说小时候买方便面，先捏碎，再把调味包撒进去，使劲的摇，然后呢吃，吃的剩下最后一点呢，全倒手里，然后左右手倒来倒去，把多余的调味粉呢，就那料包抖掉，然后觉得差不多了，一把扣进嘴里，然后再把爪子给舔干净。这么一说，就觉得当时那个味道一下就出来了哈。广仔也说，六一儿童节更像大人们的疗愈节了。我们在生活中有太多的压力，我们在成长中有太多的流失，多么想拥抱童年的快乐呀！多么想时光不要走得太快。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好好沉浸在这种氛围里，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 陪着我轻声唱，时光一晃就三十年，小伙伴，我想回到那一天，那时的天是那么蓝，我的笑容那么灿烂，送别的歌声还在耳边，我想回到 回到那一天，来自郝云。那么在上半时段，我们来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林依轮的《1234567》。这首歌呢，最初收录在2002年发行的专辑《夜来烧》中。后来呢，因为儿童节的时候呢，很多电视台都放了这首歌曲。再加上那几年林依轮演出的时候，总喜欢唱这种欢快的歌曲，所以呢，他就有了一定的传唱度。一起来分享这首很欢快的歌吧。 侥幸背着书包，啪嗒啪嗒去玩耍。玻璃弹珠在叮叮当，上树下河，天黑得太快，听到爸爸妈妈叫你回家。你记得吗？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稍后是一小段广告。今天我们来聊跟六一有关的话题，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待会儿见喽。 越来越多了快乐，却像秋天的花越来越少了。你怎么了？

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11点32分，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是6.1儿童节，祝所有的朋友们节日快乐，永远保持一颗童心。那么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时光一去不复返，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些童年的歌曲，还回忆我们的童年。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吧。北京少哥说，很庆幸自己还有一个童心了。小时候呢，喜欢看漫画书，喜欢打游戏机，喜欢踢足球。现在的三大爱好完全没变，感觉继续会保持下去。等我们家孩子懂事了，我就能跟他称兄道弟了哈。其实我觉得这理念还真挺好的。最好的教育，我觉得就是跟孩子呀做朋友。六花说，以前每年儿童节，我爸都会带我去陶然亭公园玩一天。不管那天是不是周末，他肯定会放下工作陪我一起划船雪山快乐儿童餐。哇，真的好幸福啊。他说小学6年级的时候呢，还和他说这是最后一次儿童节，以后不过这个节啊，六一就不能这么开心了。没想到呢，后来每一次到了6.1还是很开心，因为初一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好朋友，他的生日就是6月1号，每年这一天都会和他一起玩。相信呢，很多朋友童年当中都出现过这么一个名字，叫做葫芦娃。嗯，后来呢，这个葫芦娃呢也被这个玩坏了啊。那么这部动画片呢，可以说是童年的经典之作。那么直到今天呢，还有很多啊，这个去网友打开脑洞剖析解读他们的故事和背景。那么动画片它的主题曲大家也是耳熟能详，是吧？不过呢，这个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当然不是葫芦娃的主题曲，不过呢跟葫芦娃也有关系，叫做《再见葫芦娃》，由王祖蓝演唱。那么同时呢，他也是这首歌的词作者。歌曲表达的呢就是他对于童年的怀念，歌中的葫芦娃呢不过是一个寄托，是纯真童年的那一份真诚美好的一个缩影吧。一起来分享。 天的我放学爱回家，当天的我爱看葫芦娃，思想从来不会太复杂，面对同学会说诚实话，今天的我不太爱说话，说话再难一分真与假，今天同事们都好一样，我们大世界在变化，怀念那一点傻，童年的我有多傻我也不怕，世界每天走向前，却怀念我的童年，但今天我才发现，最无忌的就是童年，为什么要到成年才怀念我的童年，我好久不见，这位英雄在心里面，拯救我一直没变。童年的我不爱看悲剧，却爱父亲送的小玩具，手上常人飞来又飞去，可 飞呀飞呀飞，是衷心的伴侣。世界每天走向前，却怀念我的童年。那几天我才发现，肆无忌惮就是童年。为什么要当成年才怀念我的童年？葫芦娃好久不见，只为英雄在心里面，拯救我一直没变。只是我没有看见。 再见葫芦娃，来自王祖蓝的演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感觉哈，其实呢听他的声音还并没有他的这个外形长得那么搞笑哈，声音还是蛮有气质的。那么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他2013年发行的专辑《奇幻逆缘》之中。那么其实呢，这首歌有两个版本，《再见葫芦娃》呢是普通话版，还有一个广东话版的名字就叫《奇幻逆缘》。那么两首歌的主题呢，都是怀念童年。不过呢，另外一个版本的主角呢，就不是葫芦娃了，而是机器猫。相信呢，很多朋友在机器猫、哆啦 A 梦也是陪伴我们的童年一起长大的哈。那么这部动漫里呢，有一个人气极高的道具，就是时光机。当然了，也有朋友喜欢任意门，是吧？比如说我，小孩子呢很喜欢它，是因为它可以看到未来；大人们呢喜欢它，是因为可以回到过去。其实呢，这个漫画里的道具也给很多音乐人提供了灵感。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来分享的周董的这一首歌《时光机》。 茉莉花开的香气，闭上眼回到过去。划分界限的桌椅，下课却靠在一起，我就是离不开你。一路乘着溜滑梯，我们说好走到底，因为从此就分离。用黑板上的日期倒数找你，慢慢清晰，原来思念你是加了糖的沙西。我用铅笔画得更仔细，素描那年天际蝉鸣的夏季，我想遇见 时光机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呢收在周杰伦08年发行的专辑摩羯座中。那么这张专辑当中呢还有一首歌曲灵感呢也和周董的童年生活有关，那就是稻香。周杰伦小时候呢是很羡慕乡下的孩子的，因为可以爬树啊，可以去田里玩啊，所以说每次他到了乡下都抓紧时间跑出去玩，看邻居翻墙摘芒果，去河里抓鱼，结果呢有一次抓鱼的时候还掉进水沟里了，结果呢被妈妈嘲笑是因为脑袋太大太沉才掉进去的。那么后来呢他在写稻香的时候呢脑子里就一直在回忆自己小的时候在乡下的生活。接下来听歌，一起来分享周杰伦的这一首传唱度更高的《稻香》。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是六一儿童节的话题，时光一去不复返。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黄仔说，现在呢我还很爱看机器猫蜡笔小新，真的是舒压神器，看着看着就哈哈大笑。2001年陈奕迅推出了 Shall We Talk，那时候呢还没有太多的感觉，只感觉歌曲呢很有童心，还成为了美国的一个广告歌曲。一晃十几年过去啊，心里呢也成熟了很多，感慨呢也积攒了好多。阿飞 at 菲尔他说，动画片当然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是最爱了。听完了周杰伦的歌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其他朋友的作品。那么这首歌呢是第一代南拳妈妈合唱的小时候。那么第一代南拳妈妈组合当中的几个人呢，都是周董很重要的朋友，有的是工作中的伙伴搭档，还有的是自己念书时就已经认识的学弟和球友。那么小时候这首歌曲呢，是他们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由周杰伦的专辑和演唱会制作人， 也是南拳妈妈组合初代成员之一的巨炮独自完成创作。歌词内容呢，就是感慨时间过得太坏了啊，长大之后呢，生活充满了无奈，多想回到小时候的这样的心态。你有没有呢？一起来分享吧。在2008年的时候，南拳妈妈组合和唱片公司的合约到期了。为了和过去告别呢，他们推出了一首叫《再见小时候》，也是为了和组合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做一个呼应。那么这首歌里的心态和之前那一首《小时候》呢，就完全不一样了。小时候是怀念童年，再见小时候是对童年做告别。不过呢，从曲风和歌词内容来说的话，再见小时候反而会显得更童真一些。这和组合经历的人事变动呢也有很大的关系。初代南拳妈妈是四个男人组合，那么写小时候的巨炮呢，当时本来就已经是很大叔级别的人了，歌里呢自然会有一股沧桑之感。后来呢，巨炮选择了退出组合，当中呢又加入了女生梁心怡，那么曲风呢也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呢，他的离开似乎也就是真的要和小时候说再见了。 制服，还有一张是我妈妈的笑容。突 然发现时间变得很仓促，爸爸妈妈变得互相不认输，我放下相簿，都靠着窗户看着天空，视线变模糊。风雨看过关，心脏在立刻总飘散，我们就这样紧紧牵起了勇敢。 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我觉得虽然说很需要祝所有的朋友节日快乐，但是我觉得也更需要对镜子里的自己说一声节日快乐，永远保持一个童心吧。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那么在今天晚上咱们10点的说电影节目呢，为大家送上的是捉妖记二的故事，希望大家可以锁定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文艺广播11点再会啦。 我们就这样紧紧牵起了勇敢。她从来不爱我，手提还摆着被退回的温柔。再见了小时候懵懂的我，现在的梦已经成熟，风在朗诵下课的钟，